床上。 早上好， 早上好， 早上好， 早上好， 一天开始了，我们一起加油吧，好听， 起床喽，喂，还睡呢，还不快给自己加点能量，加入早起联盟， 听音乐早餐，早起变得 so easy， 让城市在音乐中苏醒，让早晨活力充沛。 Good morning， 各位早起新人，早上好，欢迎收听音乐早餐，我是龙叶。每天你是不是有100个不想去上班的理由，但是还有101个去上班的理由呢？最近一位杭州姑娘的辞职信火了，她罗列了7条非走不可的理由，比如说上班时间紧，没有时间交男朋友，没有时间旅游，加班不给加班费，逢年过节还要值班，公司内部矛盾，以及公司业绩大幅衰退，还有不想混日子。你有躺枪吗？对此你怎么看呢？ 夏天

笑生气，却又止不住笑意。 不想心痛。 声 My love， 亲爱的，是否你也关心着我？能不能叫你一声 My love？ 该不该把眼泪聚成弯弯的小河流，把爱情藏作歌？能不能叫你一声 My love？ 亲爱的，是否你在思念着我？能不能叫你一声 My love？ 是不是不相信童话太美好的结果，不敢来找我？ 都说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，这可能是真理。心理学家发现，有吸引力的人在社交场合当中倾向于寻找同样有吸引力的人。研究认为，长得好看会作为一种吸引因素把人们召集在一起，难怪长得好看的人都在一起玩啊，总算明白为什么了。 你喜不喜欢看见老朋友的新把戏？你喜不喜欢说笑话给自己听？你喜不喜欢30年后还是跟现在一样年轻？怎么让你更喜欢自己呢？就是四个字，我就喜欢。只要你喜欢，心情有多好就有多年轻，世界有多大就有多好玩。你知道我最喜欢什么吗？我真的真的最喜欢麦当劳。 我喜欢你，就像玩大一直笑一直笑，没什么比这个更重要。我就喜欢，担心我会小心，下次一定会搞定，你放心。想试一试老妈真功夫，我就喜欢找谁都迷迷糊糊，定一定神只会找出路。我就喜欢，这就是我的骄傲，如果开得动我会更自豪。我就喜欢 happy 就有多年轻，没有化妆品也不必担心。我就喜欢，你觉得有没有问题，我就这样参加化妆 party。 我就喜欢装我热血沸腾，得意忘形坏了好气氛。我就喜欢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快来跟我一起数着劲爆的拍子。我就喜欢，让我不能呼呼大睡，幸好薯条还是那么脆。 I'm loving it。